庆祝太阳节万锦台奖全国舞蹈锦标赛降下了帷幕。闭幕式4月7号在平壤的青春大街篮球竞技馆举行，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、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运动员、教练和平壤市劳动群众参加。闭幕式上向取得优异成绩的团体和选手颁发了奖杯、奖状、奖牌和有关奖品。